这也不太要紧吧。叶修说着扫向魏琛屏幕上未关的聊天窗。三界六道一副很看重魏琛的模样，说着要把轮回工会本部的第五精英团交给他来带。 是没什么要紧的，我只是感慨我的能力这么快就上位到了精英团长的地步。 是吗？第五精英团，一个团是100人，貌似似乎打一次野兔 BOSS 竞争不大的时候也就是上两个团，多不过三四个。你这第五精英团，替补团中的替补啊。我看你现在这团长身份还不如在第一精英团里打酱油的身份呢，至少那样还能知道第一线的情报。现在混个什么第五精英团，你就带着人整天副本里玩去吧。 你废话，一上来就给我们一线精英团带，这会长脑子是被驴踢了吧？第五精英团已经不差了，等我带出点实力，不愁不把前边的二三四什么的挤下来。 那你可得管住自己的下线，别下副本的时候刷出来什么稀有物品，克制不住直接揣自己兜里了，那可是杀鸡取卵了。 滚滚滚，老夫还用你教吗？ 魏琛探手赶苍蝇一样驱赶叶修。结果叶修刚一望回自己的电脑屏幕，就听着魏琛这边吆喝了一声： 哎呦，永生之拳，我刚好在这边有个需求，这团的副本进度居然正好是这里。 叶修回头扫了眼屏幕上魏琛答应了三界六道的要求后，三界六道指派他的任务果然就是带团攻克副本，而这一团主攻的副本正是永生之拳这个70级的副本。作为轮回这种俱乐部工会本部的第五精英团，虽然在叶修口中被说成是替补的替补，但事实上已经是荣耀中第一等的团队了。永生之拳是目前神之领域的7大百人副本之一，这7大百人副本可说是目前荣耀里副本难度的巅峰，这7个副本处于同一档次。不过由于副本和副本之间有许多不动，所以这一打起来团队不同，那对每一个副本的难易感觉就各不相同，所以这7个副本之间哪个难哪个简单，那是一个团队一个说法，基本就没个统一的。这7大副本是荣耀最后一次更新时同期推出，7个副本共享每周 CD， 也就是说虽然有7个副本，但是每个玩家每周只能从7个副本中选一个下一次。所以在像轮回这样俱乐部工会，每周都会尽可能的普遍的去刷这7大副本，而一个工会一周能刷掉几个7大副本的 CD，也是荣耀玩家衡量一个工会实力的一个标准。毕竟一个团一周只能刷一个本，所以一周能刷掉几个 CD， 就意味着这工会拥有几个能打通巅峰副本的精英团。这样的团越多，当然也就意味着这一家工会高手越多，装备好的角色越多。轮回工会第五精英团显然也是负责每周一个7大副本 CD 的团队之一，这7大副本共享 CD， 可想而知里面的装备材料产出也是相当稀有。虽然理论上来说和野兔 BOSS 相比还是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这7个副本虽然就这么放在那儿，每个人每周都有刷一次的机会，但真能攻克下来的那是少之又少。至于野团这样的存在，想把这7大副本给拿下，那还远没够水准呢。魏琛以前混过兰溪阁，以他的实力想入精英团肯定不难，这本也未必没有打过。但是打归打，这些副本里出的材料一般玩家可是很难拿到，或许换个玩家工会或是其他团队还有可能，像俱乐部工会里材料反倒因为都要供给战队，不是什么特殊原因，很少会流落到普通玩家手中。所以这魏琛一见居然要带团去永生之拳，立刻就产生了杀鸡取卵的欲望。 他现在可是团长，俱乐部工会团队的习惯，装备材料都不是靠摇点决定，而是直接团长分配的。所以说，魏琛现在如果看到需要的东西，直接卷了就走，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是这样一来，他这团长也算是干到头了。 注意下线。 叶修一旁提醒。 切，我就是感慨下罢了，你以为我是你啊？ 魏琛不屑地说着。叶修于是也不再多说什么，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听到魏琛很懊恼地一拍脑袋叹息了一声。 哎呀，我怎么早没想到啊？ 没想到什么啊？ 叶修一边疑惑。 这种弄材料的方式啊，开个马甲，混上位，带团，然后卷了东西直接就跑。 这说明你还有点人性。 但今时今日你却想到了。 智商上的差距？ 下线上的差距才是。 都是为了工作。 要不要多搞几个马甲号这样试一试啊？我看你那个无敌最近朗就可惜了，至少也得混上团长，卷了一副本的东西再走才是啊。 你得了吧，这得费多大劲儿啊，还不如直接盯上各工会的团长，等副本出来了直接上去杀了就抢，那多干脆。 这个方法之前不是已经计划过了吗？等咱们有点人马了就怎么干。 所以说副本里的需求真的不着急，还是赶紧想办法弄野兔 boss 才是真的。 慢慢来慢慢来，保持耐心，面包会有的。 两人的讨论，一旁的陈果听了真是懊悔啊。这两人聊天内容实在是太少而不易，在游戏里完全就是烧杀抢夺，无所不为啊。这战队里面万一有点纯洁的小朋友，在这两个家伙的恶劣影响下，那会成长成什么样的人生观呢？这要能分得清游戏和现实还好，这要完全败坏了，直接上街也是又偷又抢，那该怎么得了啊？那么多的玩家，人怎么都正直地想去刷副本得装备，去从各种交易途径换东西，为什么就这两个家伙能想出别人刷副本，我们刷副本的团长这么惨无人道的事儿？这他妈是什么样的游戏观呢？吃什么长大的呀？陈果望着二人的眼光满是不可思议，但看这边包子和唐柔两人都是戴着耳机副本里练级，可能是没听着那二人的说话，所以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这样最后成型的战队，黑历史简直一片一片啊，到时要被人挖出来曝光，这战队的形象得烂成什么样啊？陈国想着，觉得这两人这样的计划实在是有些过分。可是转念又一想，杀人爆装备，这在神之领域本就是很寻常的事儿啊。谁不知道在神之领域玩家是比怪还危险的存在？这两个人也是胆子更大，做法更豪迈，一般人心存歹念，也就是欺负欺负一些落了单的、受了伤的、装备快坏了之类的人。这两个家伙却是直接盯上大工会精英团的团长。可不管怎么样，即便这是网络游戏，即便这是游戏的规则内，陈果却也觉得这样的行为大大的不妥。只是要和这两个人说理，陈果却不由得觉得有点心虚。于是这一瞬间，陈果又想起了苏慕秋，这个未完成理想就去世的少年。陈果其实也就是清明节那天从叶修和苏慕城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了一点情况，但在他心目中已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存在，是陈果近期忙碌的一大动力源泉。想到这个完美的人，陈果好像一下子也坚强自信了不少。到了那两个没下线的家伙面前，敲了敲桌子。 喂，干嘛？ 两人头都没抬。 你们刚才说的不是真的吧？ 什么？ 两人总算抬头问了一下。 要去直接抢人家副本团队的团长这回事儿。 我没有说吗？ 叶修望魏琛。 没有吧？ 魏琛街边望着陈果。 我是认真的， 陈果没有动摇。叶修在这一瞬间似乎也感觉到了陈果的坚决，于是笑了笑说， 哼，当然不是真的，我们俩说笑的。 是吗？ 陈果犹豫了一下，却还是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我现在很了解他们的理想，也理解你们需要珍惜时间，更清楚我们现在起步的艰难，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不择手段的理由。靠这样赤裸裸的方式来掠夺别人辛苦的战果，你们真的觉得问心无愧吗？ 魏琛听得眉头皱了一下，正准备说话，一边的叶修却已经微笑着， 我们问心无愧啊。 叶修依然是他常有的满不在乎的神情，只是这个时候出现让陈国突然觉得很有些失望。但是他很快就听到叶修说， 因为我们确实只是说笑罢了。 是吗？那就好。 陈国突然间就如释重负，放心地笑了出来。魏琛没有再说话，直到陈国离开，这才望着叶修， 其实我们不是说笑的，对吧？ 我是说笑的，你是没下线的。 别扯了你，这种事儿你肯定不会当回事儿的。 但你看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老板。 妈的，女人呐，就是婆婆妈妈的。 魏琛狠狠地揉了下鼻子，却也回到他的游戏中，不再说什么了。